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十三章。呢间墓室咧就空空荡荡，喺左边有一个椅室，一般嚟讲呢度应该就系摆放陪葬品嘅地方。我用个灯射一射嗰边，然之后就招呼阿豆腐行过去，叫佢去耳室嗰边睇一睇。然而，当我哋嘅灯光攞到去耳室口嘅时候，突然间见到有一个地方缩住一个嘢，睇佢样同埋大细，好似系个细路哥，隐约咁样喺黑暗当中，而且仲好似有动作添。我冷不防备见到件咁嘅嘢，瞬间个头皮啊炸开，心里边谂：墓室里边点解仲有其他活人呢？而且竟然仲系个细路哥。豆腐亦都睇到啦，佢啊胆细啲，即刻就拿住手里边嗰个探铲，好似作为武器做警戒咁。佢压低把声讲：乜鬼啊！我一时之间都讲唔清楚啦。呢条友仔胆怯，如果我有胆怯，两个人都落嘅话，咁仲挖鬼蘑菇咩？于是我打咗个手势讲：定啲嚟，定啲嚟，唔好咁样窒下窒下，我过去睇睇先。讲完，我谂住行过去啦，点知我一喐，黑暗中嗰嚿嘢突然间企起身，身材真系好似一个五六岁嘅小朋友一样，一下就捐咗入黑暗嘅地方，唔见咗。哇！你阿爷真系个细路哥，究竟佢系人系鬼啊？我本来都有啲胆气嘅，但系而家咁样一下子俾佢窒住咗，吓到我都唔敢行上去。如果面前嘅系一个恶棍壮汉嘅话，我一定就唔会惊。但系人类咧天生就怕鬼神噶嘛，何况而家呢种情况喺个墓室入边突然间出咗一个咁嘅黑蒙蒙似人似鬼嘅细路。即使我一向胆大，而家都不由得窒咗一下。豆腐仲揽住嗰套官服，细声咁讲： 喂喂，冇，不如我哋走啦，呢次都算冇白嚟啊！ 喺呢个时候，我哋有啲唔甘心啊，就讲：阿爷讲过，怕鬼就唔盗墓，盗墓啊唔怕鬼。第一次做嘢就俾人咁吓翻去，以后我哋仲点落嚟啊？呢句话我就本来系对住豆腐讲嘅，但系越谂我越觉得郁闷，眼前就系宝藏啦，唔通真系要半途而废俾个黑走？豆腐听到我嘅话，估计亦都唔甘心，佢揈一揈个头，挥舞住手里边嗰个探铲讲： 你讲得有道理，既然决定投身挖蘑菇呢个咁嘅伟大行业啊！个胆就应该要练一练啊，老陈，你放心啊，从今日开始，我就要重新做人，洗身革命啊！ 我一听到豆腐咁讲，都好感动啊！我即刻答佢：好，豆腐，识咗你咁耐，而家你又真系最 man 最有型啊！既然咁样样，练胆呢个机会，阿哥我就让俾你啦，请。讲完我就做咗个请嘅手势，豆腐一睇见到我示意佢喺前边开路，即时又再冤起块面咁讲： 你个死仔又私阴我！ 常言道，钱财壮人胆啊！豆腐虽然系惊，但系就开始往前走。我喺后边左手就攞住灯，右手就攞住探铲。呢个探铲就虽然系细，但系分量都几重嘅，可以作为武器用。我哋两个入咗耳室，喺耳室里面嘅角落地方摆放住好多嘅陪葬品，有瓷器啦、书画、金银宝都有，但系偏偏就见唔到我哋头先见到嘅嗰个细路哥，所以而家我心里面好唔安乐，一啲都冇见到金银财宝嘅兴奋感。唔通头先嗰个嘢真系鬼？呢个耳室由于冇塌方，所以个结构系完整嘅。一 因此比起我哋喺外边嘅嗰个主毛室仲要大。毛室里边啲煤气好重，手电筒嘅灯光打唔开，一眼望落去阴阴沉沉，仲有一啲地方咧就黑蒙蒙一笪，都睇唔清咩嘢嚟嘅。豆腐原本嘅警觉性系好高嘅，睇咗一眼睇唔到嗰个细路哥，不由得就喺度扯住气，转个头，似乎想同我讲啲乜嘢咁。然而喺佢一拧转个头，面上嘅神色突然间就僵住咗，瞳孔放大，死死咁掘住我背脊。睇见佢咁嘅神情，我成个心都即刻跟住沉咗下，两脚就开始有啲发软啦。唔通我背脊后边有嘢？我下意识咁就拧个头过去睇下啦。一拧个头过去，竟然对上一块惨白惨白嘅笑面，那个面几乎都已经黐住我个鼻噶啦。两隻眼得返一个黑蒙蒙嘅窿，同我面对面咁对住，要有几得人驚，有几得人驚。我其实都算係够大胆㗎喇，但係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吓鬼到我乜嘢都唔记得，呱一声大叫，即刻向后吞，一啰柚就等咗喺冰冷嘅毛室里面。嗰块惨白嘅鬼面仲喺黑暗里面掘住我，面上嘅笑容格外咁阴森，我啊俾佢吓到成身飙晒冷汗。不过喺呢个时候，等我慢慢睇清楚，都不由得松翻口气。原来呢一个只系一个陪葬嘅图人。喺我国古代咧，一向都有用活人嚟殉葬呢个咁嘅习惯嘅，但系发展到后来，一啲达官贵人就唔再用活人啦。就用一啲陶制嘅人俑作为代替。如果系冇条件嘅老百姓，就烧两个纸人就算啦，当系俾死去嘅亲人作为劳仆。而眼前嘅呢一个图人，身着住长衫，外边套住件丑褂，显然系一个高级管家。佢外边就涂咗白瓷漆，睇上去佢块面就白雪雪，好鬼得人惊。再点上咗用乌瓷做嘅眼睛，佢呢一对眼望落去黑蒙蒙，好似黑洞咁。喺呢啲咁嘅晦煞阴沉嘅气氛里边，一望落去八分似鬼，两分似人，吓鬼到我鼻哥窿都冇肉。豆腐喺呢个时候都睇明白咗啦，即时啊发懵啊，顶你个肺啊，差啲吓死你啊，豆爷爷啊！佢啊谷住啖气冇掟出。一脚就将呢个图人啊兜落去，一张鬼面即刻就变咗五六块。伴随住陶器破裂嘅声音，喺呢个瓷人嘅里边突然间就发出一啲咕噜咕噜咕噜咁嘅声音，好似喺呢个瓷器里边仲装住啲咩嘢。豆腐听到咁啊，觉得奇怪啦，就将呢一个人一抬起，果然喺里边碌出一个黄皮夹包住嘅嘢出嚟。我哋两个对望咗一眼，一时之间都唔知咩回事。阿豆腐啊讲：，究竟呢个系咩嘢啊？要将佢收埋喺个瓷人里边，唔通系啲咩宝贝？佢做事咧就一向鲁莽嘅，佢啊乜都唔理，直接就伸只手去攞啦。佢将外边嘅黄皮夹打开，里边突出咗一件好似细蚊仔手臂咁粗嘅白色嘢，长大概十厘米左右，一手就可以握住噶啦。我哋睇真啲，呢个嘢下边有三只脚，中间系空嘅，好似一个酒器咁样样。不过我就未见过咁古怪嘅酒器，物件嘅外边仲刻住一啲好抽象嘅图案，好似有啲龙纹啊。旁边两边仲雕住有两只兽耳，嗰只兽咧就阔鼻大面，细腰长身，弯住个背脊，形成咗两个小把手，亦都唔知系咩动物。呢个嘢嘅材料系白玉，玉色就非常之通透，喺入边好似仲流转住一层嘅水光。虽然我对玉器咧就唔系好在行。但系一睇就知道呢度一定系个好嘢嚟嘅。阿豆腐就将呢件嘢喺个手里边抖咗两下，讲： 啊，这个呢就有点像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古代人喝酒用的，不过也都太奢侈了吧。这样的三品大官为什么会将这个野放在桃仁入边呢？说不是，这个真是个宝贝啊。老陈，你看不看得到啊？ 我说另一个头讲，我对玉器不是很在行，不过如果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那应该直接封入棺材入边才对的，不应该将它放在这个桃仁入边啦。我亦都想唔通，不过呢、这个睇嚟都系一件好嘢嚟嘅，比起我哋手里边嗰顶官服顶帽，应该唔会差得去边。将啲嘢收埋先，我哋再拣几样细嘅嘢，因为大嘢好难出手嘅。豆腐听到即刻就将呢只玉杯就贴身收藏，手里边仲揽住嗰套官服同埋帽顶。我对书画就唔系好了解嘅。亦睇唔出价值，但系清朝时代嘅古玩以瓷器就为贵，我挑咗两样细嘅，决定就收手啦。同阿豆腐打咗个手势，谂住我哋就撇。然而就喺我哋啱啱谂住转身走人嘅时候，手里边嘅电筒唔知咩回事，出咗咩故障咁，闪下闪下，突然间就冇咗。即时之间，四边一片黑蒙蒙。阿豆腐惊咯，喺度讲： 哇，呢个五金店嘅老板，我整你啊！我花咗大大拿拿70皮买嘅，点解竟然系个水货嚟嘅？ 讲完之后，佢就攞出个打火机，打着个微弱嘅火光里边，就睇下个电筒咩回事啊！我一眼就睇到里边个灯泡系真系烧咗啦，只可以讲，唉，好在我哋已经攞到嘢啦，唔紧要啊，走啦。到而家为止，我哋呢件事情都算系比较顺利嘅，但系我心里边一路就记挂住嗰只速猫，惊住会有啲乜嘢回事衰嘢走出嚟。但系到而家睇嚟，嗰只速猫可能都系怕我呢个恶人。不会再搞啲咩唔三唔四嘅嘢啦啩？我哋就系咁着住个打火机就行出耳室，黄冚冚嘅火苗突然间闪咗下，竟然变成咗青色。我打咗个突，即时谂起阿爷喺手册里边所记载嘅青灯鬼喘气。乜嘢叫做青灯鬼喘气呢？因为以前系冇手电筒嘅。盗墓贼一般都是用明火，比如点啲蜡烛啊、火折纸啊一类咁嘅照明物体。而有时候咧，会突然间发生啲奇怪现象嘅，比如黄色嘅火苗会突然间变成青色，就好似而家咁。盗墓贼其实最怕就系碰到呢一啲情况啦，咁样就系讲明墓室里边有污糟嘢，人有人气息，鬼亦都有鬼气嘅。鬼是阴物，所以他吐出来的气是阴气很重，火苗感受到鬼喘气就会变成青色，行话就叫做青灯。